2月8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 嗨，咁啊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有全程点歌大行动嘅，咁啊一盏六点钟咧就会出现同大家点歌噶啦。今日点歌对象咧就系、是、呢个嘅科学馆。 科学馆正好咯，一年冇去过啦。 我就唔系好耐嘅，讲真。不过一阵间我会讲下点解我唔系好耐之前就已经有去过，即系我发现我原来都算系一个常客嚟嘅，比起好多人。我都算係一個，但我唔， 我估你唔到、 啊，我都唔係一個好理科嘅人啦。即係雖然曾經有讀過理科， 唔係，我覺得唔關你唔理科事嘅。 我個人咁蠢係嘛？ 唔係啊，係通常科學館嘅感覺係係你以前細個暑假去嗰啲嗰啲叫咩社區中心啊，或者嗰啲興趣班，或者啲課活動 先會去 結果個感覺嚟嘅。 咁證明你太冇留意佢嘅動， 我真係太冇啦。所以我係完全 或者你其實本身你個人唔中意睇展覽，我覺得 都真嘅， 係啊。 都真 嘅， 呢份动漫嘅展览咧，我都一般嘅， 系咯， 因为个 point 系你去到睇完之后， 好似冇嘢带走咗咁啊，系嘛？ 系咯，我唔知道啊，会睇嘅，但系 唔 同 feel 啊。 嗰样嘢就系咧，嗱，你就唔系好好睇展览啦，我系去到其他地方去旅行，我都会睇埋其他地方啲展览嘅人嚟嘅。 哦， 我系一个原来都即系你唔讲我唔觉，原来我又唔算极度。好追展覽嚟睇，但系我都喜歡睇展覽嘅一個人嚟嘅。 哦， 咁所以 估你唔到， 都間唔中見到有啲啱心水，我都會想睇嘅。 因為可能以前試過咧，譬如你去我亂咁去日本咁樣啦，跟住有一個展覽咁樣，我可能係喺期間限定嘅咁，跟住你就特登坐車過去啦，跟住個展覽咧，佢又唔係好大喎， 係 又特登過去， 有失望係嘛？ 去到之後，你即係你搭車去。嘅時間長過你睇嘅時候，因為同埋、 哦啊、 因為展覽嗰樣嘢就係佢係做得好靚嘅啲嘢，即係佢可能佢會將一啲叫做可能個手稿擺喺度咁樣，咁個手稿擺喺度 睇完就點咧咁？ 唔係睇完就睇完，同埋睇就係睇，就係你講個睇字嗰一下就睇咗啦。 嗱，所以 呢個係 講開呢樣嘢，就我就順便分享下。即系我嗰阵时去旅行，即系我都系一个喜欢回去下日本嘅啦。咁跟住然后咧，即系小王子博物馆嗰啲就唔讲啦。呢啲好多游客都会去啦。咁啊，我曾经去过最癫嘅一件事就系去咩咧？就系咧嗰阵时去大阪，如果我冇记错， 系 好耐啦，都起码五六年前嘅。咁啊冇 plan 定嘅行程，就系、是、我去到当地嘅时候咧，发现当地有一个好有趣嘅展览。叫做獨獨獨獨獨獨展，係我有冇數漏咗咧？獨獨獨 幾多個獨啊？ 獨獨唔知好似有九個定八個獨嘅， 係 獨物嗰個獨啊，即係毒藥嗰個獨啊。乜嘢係獨獨獨獨獨獨獨展咧？好巧口，其實咧佢係一個展覽咧，就係展出一啲平時我哋少見到嘅一啲生物。即係嗰啲就係會係帶、哦、可能佢身體會帶有一啲毒性嘅生物，即係樹蛙定啲咩啊咁嗰啲，好乜都有嘅。咁啊，佢就呢一個咁樣嘅展覽啦。其實我係好唔中意呢啲嘢嘅，我好唔中意嗰啲爬蟲類啊，好唔中意嗰啲兩棲類啊，我好驚嘅細個。咁但係由於嗰次去到，然後俾佢嗰張 poster 吸引咗啦，咁跟住加上當時拍緊拖，即係而家我老婆嗰陣時拍緊拖有我女朋友啦，好想去啦。 咁你又冇得唔去啦？ 咁我就跟住仲要佢用一個咁樣嘅説辭、就是，就係我哋咁遠嚟到，唔係唔去啊嘛。 我想問，因為佢係你女朋友，咁佢提出可能你會想。去啦，如果佢已经变成咗你嘅老婆嘅提出，你会唔会？ 可能唔会， 我觉得有分别嘅，因为 有分别，真系有分别，真系有分别，真系有分别。跟住然后咧，咁啊去咗，其实我真系冇乜睇，成个展览我真系冇乜睇啲乜嘢嘅啫。但系纯粹为咗满足佢，同埋我觉得都几有趣，有啲咁样嘅展览，咁都睇下佢到底系咩嘛。嗰阵时，即系因为佢嗰阵时嗰啲 poster 嗰啲嘢好神秘噶，佢真系唔系讲好多 details 话俾你听有啲咩嘢睇嘅，咁所以啦。純粹以一個八卦心態入去睇睇完就算咁樣，點知呢個展覽咧？我第二次再去日本，原來好受歡迎。佢搞二，佢搞獨獨獨獨獨獨獨展 二。 我懷疑就係因為我去咗啦，所以 全靠你啫， 全靠我。 冇你就冇第二 round 啦。 好多人都幫佢去即刻去睇啦咁。即就係、是我係一個會失驚無神去到呢啲地方會睇展覽嘅人咯。即係嗰陣時去新加坡都係噶，去到新加坡咧，人哋係去飲飲食食啊，聖淘沙啊咁嗰啲噶嘛。 我有一日系闷到冇嘢做，因为对我嚟讲嗰度真系有啲偏闷嘅，我觉得 合理啊， 系嘛，大家应该都有呢个 感觉，大家都觉得新加坡系闷 嘅，系啦，咁跟住就闷到一个程度，就系觉得，唉，咁不如算啦，今日我行程就去行展览啦，咁我就一口气唔知 search 咗当地几个博物馆，咁又咁啱搞紧啲展览，其实我完全唔知道嗰啲展览系咩展嚟嘅，即系嗰啲画展又好，乜都有咁样啦，咁我就走去行咗几个唔同嘅地方睇下啲展览，咁 hea 咗一日咯，即系我就一个好，我系一个几即系冇嘢做啦吓，真系好冇嘢做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啊，睇下展览都几好 hea 下，又叹下冷气咁样。 哦，因为展览咧，我系觉得我自己会系我都可以睇嘅，即系我唔系完全哇见到展览就淡咩，但我系最好系。即系佢唔系一个行程，我会 mark 死咗，我特登为咗去睇个展览而去嗰种、哦。如果你经过见到一个咦有趣，入去睇下，即系最好就冇乜 expectation 去睇嗰啲咧，就会好啲、嗯。我觉得系 咁、一个展馆咧，即系可能唔系一个展览，因为展览你有分大细、大型、细型、小型啦。即系小型，你会觉得可能冇咁值得走山长水远走过去啊。即系可能一个真系大型嘅展馆咁样，你会唔会因为佢而走过去？ 嗱，譬如啱啱嗰转去日本啦，十月嘅时候，啲 friend 都会介绍话啊，去睇去睇嗰、那个 Team Lab 嗰个出名嘅、哦，即系嗰啲好多艺术上嘅一啲嘢，可能会有啲灵感啊，成啦咁。跟住我啊，都好似唔错，咁我就记住咗啦。然后去到个 trip 嘅时候，我发现完全忘记咗呢件事，完全冇 book 到，亦都冇将佢放弃， 亦都冇后悔， 亦都冇。我去到翻到嚟睇翻咩？ 啊，系， 即系香港都有嘛？定唔知澳门又有啊？好似 anyway， 先至发现，咦系，之前谂住去嘅，点解完全唔记得咗呢件事咧？即系嗰样嘢系去到 咁冇所谓啊？ 系啊，即系咁冇所谓。但系好得意嘅就系、是，你话系咪冇兴趣？又唔系嘅。不过佢个 priority 唔系好高咁样。 O、okay. K， 即系例如后屘我又再睇翻 YouTube 有 YouTuber 讲。喺啊有一个好有趣嘅，佢嗰日我睇咗佢嗰段片系24小时去日本， 系 我觉得呢个系列好正，即系香港，即系如果有一日我真系有钱啲啊，拍一个咁嘅系列，用24小时 直飞， 系啦，去完嗰24小时之后翻翻嚟香港咁样嗰种啦。咁啊嗰日嘅行程咧就去咗个咧金鱼嘅展览， 金鱼展览， 你见到即系或者你听到纯粹金鱼嘅展览，你觉得唔会有兴趣啦。但系 唔系，我有啲想睇， 即系你唔会山长水远特登去。嗰个喺边度咧？好似喺银座嗰边啊。 O K， 同埋佢系啦，即系咁啦。跟住后屘佢入去拍咗少少咧，你觉得哇，佢比你想象中或者有理解中嘅金鱼嘅展览咧，系真系好唔同。 嗯， 佢嗰种嗰啲用嘅光啊，用嗰啲设计啊，成个 visual 啊嗰样嘢，令到。即系个展系好靓，系睇完之后都会有一种哇！如果我经过，我真系会入去睇嗰种嚟嘅。 佢应该系俾你嗰啲人可以影到相嗰啲嚟噶嘛，因为佢哋嗰啲日本人好中意影金鱼噶嘛，即系佢哋影金鱼嗰啲相系可以影到好靓，就系、是、你头先讲嗰样嘢，就系、是、可能系嗰个光线啊、啲 lighting 嘅配合令到嗰件事好好睇噶。 同埋我觉得咧，即系你俾我赖下啦，我觉得系因为由细到大睇展览都唔吸引，所以令到我 default， 因为我睇我冇乜去其他地方睇过， okay. 或者一系就细个跟团咧翻大陆睇嗰啲。山卡拉地方入去嗰啲所谓嘅博物馆同展览咧，即系令到我对呢件事嗰个先入为主咗嗰个印象唔系咁， 你就唔中意睇展览， 有时未必关，即系我都知道有一啲做展览，哪怕香港定其他地方系出色同埋劲嘅，只不过我已经。即叫咩养咗咁多年嘅呢个 concept 咧？ 你对好多嘢都冇兴趣嘅，因为 你都冇 你嘅人嘅兴趣太过狭窄，就净系中意电音。 唔系，其实我都好中意其他嘢噶，例如中意女人啦，中意动漫啦 。所以动漫展你就会去咯。 你都冇话动漫展， 你都懒得去。 而家都冇乜 feel 噶啦。 Okay. 因为入到去啲嘢真系你望一望就会行过噶啦。 哦，系嘅，我即系而家近几年去。动漫展嗰个动力我都细，即系低咗嘅，比起细个嗰阵时，可能啲嘢都开始差唔多，或者可能唔知啊，都可能 差不多啊， 攰啊，个人老啦，要排队排唔到啦。 同埋觉得睇嚟睇去都系嗰啲嘢咯，所以就冇噶啦。我哋系年纪大嗰啲人开始咁噶啦。 年纪大，年纪大。 但系你啱啱咧讲话你会冇嘢做，特登走去行嗰、那个展览咧，唔知点解我谂起呢一首歌，好似趁住你一个人喺个展馆度行。都几衬啊！ 谁会懂孤身为自寻某种空虚？ 许寂寞冻，一吸一呼将思念尽断送，我频率只跟我接通，爱极重，若有所失的感觉才了解真挚中，我未盼你目送，任由街上老人闹哄，我只听见歌单里指定出个梦，情愿一转身消失到无人问琴行踪，尽管来无影去像风，让我避免扮笑脸承受千种痛，宁可一息间孤单到无人事事投诉，我这一套枯燥但独到难道我必须互抱，爱极重，若有错失的感觉才记起怎放空，我未盼你目送，蔓延孤独曾自控，我知心太多反讽，不会搏认同，情愿一转身消失到无人问强行踪，尽管来无影去像风，若我被免慢笑脸承受千种痛，宁可一息间孤单到完全杜绝烦恼，转身消失到无人问及行踪，尽管无情得似暴风，让我别发现我在人后隐隐。 你冇心啊！之前听我有 Phoebus 嘅《孤独先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本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可以在最少四方面协助中东在绿色转型、科技和经济方面的发展，包括香港的定位是绿色科技和绿色金融中心，特区政府亦都在创科领域投入大量资金，本港可以提供支援，同时中东正是考虑大型基建投资，本港专业界别可以在相关方面提供协助。陈茂波说，香港有深厚的国际资本和人才库，在一国两制下邻近内地市场，能够协助中东企业实现他们的愿景。他提到，如果中东企业希望进入内地市场，香港一定是门户。另外，对于沙特阿拉伯未来投资倡议所，是未来投资倡议研究所 FII 第一次在亚洲举行峰会，并且选址香港。陈茂波认为是对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认可。旧油麻地警署听日起至明年5月25号逢星期六会开设警察礼品廊快闪店，提供多款礼品，包括警察玩具熊、筆記簿、文件夾、磁石貼、鎖匙扣等，俾市民同埋遊客選購。快閃店位於廣東道627號舊油麻地警署正門，逢星期六下晝2點至5點營業。警務處人事服務及職員關係人事部總警司李仲華說，除了現有位於香港警察總部和警察體育遊樂會的實體店和網上商店之外，今次在舊油麻地警署增設快閃店，希望能夠進一步便利市民和遊客親自選購心儀的禮品。已经被列为二级历史建筑的旧油麻地警署有超过100年历史，近年成为市民和游客的打卡地标。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4年经济工作，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2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审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话，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以及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会议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高质量落实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稍后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和温暖，下周中期风势较大，下周末和随后几日气温下降，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同你跟进翻大网仔路回旋处近住沙下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咁上址仲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主要咧系影响出九龙方向系车多，现时嘅龙尾系去到西沙路近住黄竹湾。咁另外受到高空墮物影響，英皇道去翻銅鑼灣方向近住糖水道嘅慢線仍然封閉，一帶較為車多。而較早前太子道東去觀塘近住景泰街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龍尾去到富豪東方酒店。咁另外咧，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學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嘅車龍去到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橋底。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翻红隧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近住理工大学系车多，而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浅水湾道去翻香港仔，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稍为车多。九龙区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慢车，龙尾去到公主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车龙去到亚皆老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慢车，而观塘道去翻旺角近住启业村系车多。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咧，车多繁忙。现时嘅车龙去到龙翔道近风力楼。咁另外，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对出咧，都稍为车多。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系车多繁忙，现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兆康至到福亨村系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一个香港，同乡。

所以在达成你的目标、达成你的成就之前，记住保持低调。但是有依人陈卓燕，夜视镜，到你真的等到那一刻了，当你做到了，那一下你就可以对外大声宣扬开去。 口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真及问路，想专心叫卖我的好，走走偏偏最挤迫到你总听不到。若可惜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咁偏，祈求大事闹出野个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到物太清高，知否今天一讲这套世界没羡慕，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博过在演。够紧张动人模样，学习排场伎俩无问题。 欣听周欣婷 louder， 要记住心急。 Gonna get them good vibes， 其实都是一个过程嚟嘅。 有情阻少尴尬，说无效，白眼转动未完就自个走。Better work it out， better work it out。女友 emo 到抢口会搏闹，自拍送上就由你地恶搞。Better work it out。Yes, I work it out。 当大数据靠你搞计数靠准备准备，变化太快无意计到出来出来，全世界你胜我这胜靠出奇。 Get it， gonn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要篮球都爆烂 ，gonn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青春难以爆烂，我可以打横行。Didn't see it coming, I'm popping, kicking all ups. When the beat drops, I'm the one on top. Troublemaker in the club. The crowd goes wild cause I turn them up. Like a magic show, call me Marco Dini. Magic come on out, oh my god, you're tripping. I'm a race taker, bruise breaker. And live fast, no breaks, yeah. 整个探网搞我变作典型，典型派去国际眼界会太扁平，扁平全世界老正我真性格鲜明，鲜明。Gonn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要篮球都爆烂 Gonna get them good vibes, la la la la.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青春难以爆烂，我可以打横行。时运气好，自问各枯草，就想到点满我灵活。就是运气好，落到高中招收。来啦来啦 ，Gonna get them good vibes， 啦啦啦啦。Gonna get them good vibes。 六点新闻之前，听我有 Marco Joy Boy， 转头翻嚟有全程点歌大行动咧。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的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拍晒手掌噶嘛？ 系啦，打拍子先，掟翻个 beat 先。 系啊，整翻个科学 beat。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有呢一个嘅全程点歌大行前程， 前程点歌大行动， 全程点歌 都得嘅，连俾我哋整翻个前程点歌大行动俾大家 俾你嘅， 点俾大家都几好啊！呢个名唔错啊。 OK， 系啊。 咁啊，今日我哋点歌嘅对象咧就系科学馆啊，即系由细去到大啊，我就由细去到大啦，你就由细去到细啦。 我小个有去咯，不过完全冇印象咁咯。 应该系小学咯，正常小学就一定有啲 field trip 会去下嘅，跟住然后大下大下，即系基本上我深信啦，我哋呢个年纪人咧，去到中学以后应该都冇乜踏足过一啲馆啊、展览啊咁嗰啲噶啦。 哇，咁你想听下你嗰个先定我嗰个先啊？你 嗰 先咯，听下呢个对展览热衷嘅小伙子啊，究竟佢有啲咩说话同科学馆讲你听啊？ 亲爱的科学馆， 你好啊，一段时间冇见到啊。上次嚟探你已经系年几之前嘅事，不过我谂对好多人嚟讲咧，一年几都唔算好多啫。因为同我差唔多年纪嘅人，可能喺中学毕业之后都冇乜特别再嚟见你啦。而我上次嚟嘅原因，都系因为知道有恐龙化石体啊，所以专程 book 定时间嚟探你嘅。人生都总有一啲时候系要向前行噶，估唔到年纪冇见到，最近听到你嘅消息，你就已经打算紧要搬啦。虽然地段由尖沙咀搬去沙田，不过点都叫做细屋搬大屋啊，好事嚟噶。沙田地灵人杰，风凉水冷，升值潜力又高。如果你装修做得靓啲嘅话，应该好多人都会慕名而嚟噶。不过讲开又讲啊，其实我细个真系几中意嚟你嗰度玩噶，入边啲嘢对于仲系小朋友嘅我嚟讲啊，又新奇又得意，起码冇课室咁闷先啦。我仲记得有一次小学科学堂带我嚟你嗰度做户外教学，我对住你讲解静电嗰个波波咧，一路都唔够胆摸落去，填唔到张工作纸不特止啊，仲要俾同班啲女同学笑我细胆。虽然当时觉得好瘀啦，不过而家谂翻起都系一个几 sweet 嘅回忆嚟嘅。虽然你未决定系咪真系要搬，不过趁住呢段时间计划一下都啱噶啦。你知啦，搬屋好多嘢要搞噶嘛，有啲咩要掉呢？有咩要留呢？我嗰阵时搬几百尺屋啊，都谂到头爆啦，何况你成十万尺、啊。肯定好多嘢要考虑，好多嘢又唔舍得，但係好多嘢又要断舍离啦。所以我最后要送一首 Moon Tang 嘅房屋供应问题俾你。迟又好，早又好，最紧要走得啱啱好嘛。迟下经开探埋住你隔篱个 friend 嘅奔神长。 公主若太挤，房屋供应问题无人愿揭穿。感情已逝，为何在你心分不到一个位？我占的其实已是相当细，留住你一个。 供应问题好的，细屋搬大屋，我都想，我都想细屋搬大屋， 人人都想啊， 但系都唔计，唔系咁简单嘅。 好啦，跟住又听下我啊，对科学馆嘅印象真系可能会令大家觉得匪夷所思。听下， 亲爱嘅科学馆，你好啊。 呢成日都见到你㗎，因为我家呢有架车出尖沙咀好方便，所以久唔久都会经过见到你㗎。不过望住你咁多年，我又发现你个样好似都冇乜点变咁喎。不过咁多年嚟我都只係经过，冇真係入过去探你。我最后嘅印象呢已经係小学暑假嚟参加嗰啲暑期班。我记得嗰阵咧，学用一个发泡胶加埋雪条棍，整一只唔使用电都识喐嘅船。嗰个原理我仲记得噶，就系喺船尾嗰度用橡筋箍住嗰嚿发泡胶啦，然后好似上链咁样扭佢一轮，一放落水，放手嗰块发泡胶咧就会系咁转，只船就识喐噶啦。点解会记得咁清楚呢？因为呢一个就系我对科学管理嘅唯一印象啦。出面有啲咩展区啊，有啲咩体验啊，我完全系零概念噶。就算我上网睇翻，都冇记忆。不过你唔好误会，呢一啲咧全部都系我嘅问题嚟嘅啫，唔关科学管理事嘅。即系我呢啲白厌僆仔唔中意展览，咁咪冇兴趣，咪唔记得咯。但系唔代表其他僆仔唔中意噶嘛。可能你喺度咁多年，都启发咗唔少小朋友对科学嘅兴趣噶。得意在咧，细个我系好中意问点解，我阿妈咧仲以为我大个会读理科嘅，点知最后真系零兴趣，最后走咗去读商科啊、文科嗰啲，所以呢个世界啲嘢话唔埋噶，究竟搬走系好定唔好，到时先知嘅。不过一切希望科学管理一切顺利啦。临搬前应该会嚟行个圈嘅波城上。 不得去记。 听过呢首叶巧林嘅新派台作品啦，史诗式完结啦！ Yeah. 如果系历史博物馆，我头先谂过，如果历史博物馆咧，点呢只就更加贴题啦，即系史诗系啦。但系因为唔系讲紧历史博物馆，我哋讲科学馆啫， 都冇完， 都冇完结般啫。 系啦，咁啊，但系今日咧，即系突然间咧睇翻一啲嘅听众嘅点唱咧，我先发现系有一样嘢，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咧，呢个科学馆入边系有嘅。 系咩啊？ 就系嗰个我细个都好中意玩嘅，就系嗰块镜啊，佢有好多块镜咧对住另一块镜啊， 完全冇印象。 系啦，同埋有一啲就系哈哈镜咁样咧，有啲高有啲矮咁样，系我都细个好中意玩，不过而家唔记得咗真系。 我完全冇印象，你讲完我都唔记得。 唉，你真系， 我净系记得嗰个发泡胶喺度转下转。整嗰只船之外，我乜都唔记得啦。 呢个反而我又唔记得。 佢嗰、那个佢，因为佢嗰个系要报另外一个班特别去做嘅兴趣班嚟嘅、 哦， 即系佢唔系一个展览嚟嘅。佢、 哦 okay, 另外喺 backstage 有啲房咁样，所以社区中心搞嘅。 OK OK。 所以我对科学馆 唔系个个人体验到。 系啊，所以正常大家睇唔到或者记得嗰啲，我系零啊。 系咁，所以今日拣嚟嘅作品咧，都同佢哋系好有关系。 贴题啊！其中一位听众拣啊，即系都系我哋二拣一啦，拣咗呢首。就是姜涛嘅《镜中镜》。 不呼吸，多想消失，全力的要屈，谁攀高一级，再高一级，天天都追逼我，终于正失。看我，你的心，你的心，永不变的标志。Gummy Gummy， 不想被称得意。K-pop K-pop， 这比较怎可以不变？几多 like 数先算应答，几多次才逼我屈身，几多生死先我哭泣，几多苦笑借我抑郁，变一颗梦，进入大路，变心火动梦，逐步每步，以一首歌曲数百个字，赐我力量用力受，成名或寂寞尽力受，留言和辩论落力数，台前和幕后合力数。扫到那落叶落尽上再扫，继续扫，要命扫，洁白到怀心无热报，看镜里似有线报，识穿在对抗烟套路，我看到心灵藏蓝图，紧急出口已看到，如何能逃？上社交平台披露，如何能逃？如何能逃？才回望十岁旧时肥仔，方知爱接返童年时，追寻何时，欺凌何时，才就会一条门事。解开伤口，细意探知，令我顿悟用力做，怀疑和懦弱尽力做，灵魂和内脏落力做，童年和现在合力做，告诉那幻象幻灭尚在做。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姜涛嘅《镜中镜》，新闻翻嚟之后将会有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本台节目访问嘅时候话， 香港可以在最少四方面協助中東在綠色轉型、科技和經濟方面的發展，包括香港的定位是綠色科技和綠色金融中心。特區政府亦在創科領域投入大量資金，本港可以提供支援，同時中東正考慮大型基建投資，本港專業界別可以在相關方面提供協助。陳茂波說，香港有深厚的國際資本和人才庫，在一國兩制下鄰近內地市場，能夠協助中東企業實現他們的願景。他提到，如果中東企業希望進入內地市場，香港一定是門戶。阿根廷球星美斯有望再度來香港獻技，他效力的美職聯球會國際邁亞密宣布，明年二月到亞洲進行第一次國際巡迴訪問，二月四號在香港大球場和香港隊作賽。賽事門票下星期五在一個旅遊網站獨家發售，售價由880元到4880元不等。賽前一日的公開訓練環節門票亦都會發售，門票介乎580至780元。班主之一的碧咸說，急不及待欣賞這一場賽事，足總就說會繼續邀請更多世界級球隊訪港。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美国和墨西哥将会加强外商投资审查合作，特别是针对中国企业，中方有什么评论？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中方一贯认为出于政治目的，对正常的经贸投资活动人为限，是投资活动人为设限，干扰相关合作，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美方不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而是尊重市场规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为各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稍后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和温暖，下周中期风势较大，下周末和随后几日气温下降，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翻你啦，大网仔路近沙下嘅意外仲未清场噶，咁嗰度咧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暂时就冇乜车龙，经过请小心。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糖水道嘅高空堕物事件仲系处理紧噶，慢线封闭咗，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需要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上西隧龙尾在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公园那段的车龙一路排到去大会堂。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同心一个香港。 Oh,

Cause the unknown's pulling me. We could leave this space, freedom lies to chase. What if I escape with you? What if I escape with you? What if I escape with you? What if I escape with you? What if I escape with you? 都因为呢一首歌认识咗希良呢一位现代歌手，而认识咗佢之后就唔单止净系听 Escape 呢一个我自己嘅2023年嘅 Top Song， 下一首都系由佢主唱。呢首合作嘅 producer 就 John Simon。有 John Simon 同埋 Hila 合作嘅 Where You Are， 系我今年听歌啊嘅 Top Song 里边咧听嘅次数第二高嘅一首歌嚟嘅。Hila 呢一把声系嗰啲沙沙地咧，系我中意嗰种声底类型嘅歌手嚟嘅。然后佢所唱一啲高音，那个穿透力系喺呢一首歌系展现得非常之好。 听紧呢一首咧，系14年前嘅歌嚟嘅，本身系 I Remember 由 Dead Mouse 同埋 Cascade 两位一齐做嘅，嗰阵时都未有 K5 呢个组合。而呢一首歌咧就系 John Simmons 嘅 remix 版本。就好似头先上两首歌嘅合体一样。另外仲有一个题外话，就系 John Simmons 同埋 Hila 咧嘅头先嗰首 Where Are You。他们都录紧新歌，嚟紧应该会推出第二次合作作品。原来呢一首歌啱啱嗰几下一响咧，你就会知道系呢首歌嚟噶啦。不过听得最多嘅咧，反而系 Anima 嘅呢一个 remix 版本。歌名叫做 Turn On The Lights Again。我觉得可以话系 Melody Techno 一个几上升得好劲嘅一年，而当中呢一位朋友 Anima 咧都系代表人物之一嚟嘅。 琴日仲睇翻啲数据，发现咧，应该系我有一个月因为要写 Melodic Techno 嘅专栏啦，喺节目里边会介绍呢类音乐咧，一路准备嘅时候就不断听紧。所以嗰个月份咧，听得会特别多嘅。然后跟住落嚟嗰一首歌都一样，甚至乎系我今年 Top Song 嘅第一位。这只已经是2017年的作品，来自 Camel Fat 和 Elder Brook 的作品，歌名叫做 Cola， 都是写 Melodic Techno 那期不断听 Camel Fat 的歌的时候就是这样 loop 这只，令到这只歌成为了我2023年的 Top Song 的第一位听得最多的一首歌。跟住个平台嘅数据话咧，呢一首歌我喺今年听咗100次，今日个100次都唔算好劲啊！但原来咧，佢话我系由9月14号先开始听，最近排已经冇乜点听啊，即系嗰期听咗好多。这一首都是今年我听得很多的一首作品，来自 Squeak 和 Joyride 在2018年的作品叫做 Again Reader。 get a winner. 呢只歌嘅喜欢程度系间唔中就会开翻佢出嚟听噶，同埋咧会发现到今年 Squeeze 嘅专辑里边用有一啲嘅敲击嘅声咧，其实喺呢只歌2018年嘅时候你已经听到已经有噶啦。咁当然今年推出嗰只嗰啲歌啊，再成熟一啲啦。Squeeze 之外，包括头先听过 John Summer 咧，两位 artist 都系其中两位我今年听得最多啊，应该系 top 5嘅 artist 嘅歌。有趣嘅就系 Squeeze 之后都会俾人讲系即系 bass dubstep 嘅始即叫做 pioneer 啦，但已经佢而家玩嘅嘢又不一样啦。今日照时间够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